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。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哦，都在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，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明白。我拼命挽回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醉，爱的收不回。 熟悉，在天空里的精灵，说一声那曾经你有一道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欢迎关注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金涛，来关注今天内容。公元156年7月14号，汉武帝出生。1789年7月14号，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，法国大革命爆发。1889年7月14号，第二国际宣告成立。1913年7月14号，世界最早的选美比赛在英国伦敦举行。1934年7月14号，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刘半农在北平逝世。1916年7月14号，军务院撤销，护国战争结束。护国战争的起因是袁世凯在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帝制，南方将领唐继尧、蔡锷、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，并且出兵讨袁。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后，南方其他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。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，并于数月后病逝。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，我是金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维莱韬越北亚区全球数据业务总经理许文宗， 随着技术的一个不断的更新，用工形式的一个调整，资源有可能是变成无限的。其实我们现在在看待这些人才的时候，在看待未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脑子里不应该还是薪酬薪酬薪酬，它应该是一个价值分享的概念。薪酬是给你的员工的，价值分享才是给你的伙伴。关键是要能让这些技术人才静得下心来做他们自己，好好的思考去做他的这个研究工作就非常好。 著名儿童历史作家陈卫平， 历史是什么？简单来讲，历史就是故事。故事是什么意思呢？故事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筛选出来，用我们今天的视角再去重新诠释它、解释它、安排它、介绍给下一代的人。 Yeah.

许是对的人。